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My Radio 2013。 指南针沙利，情绪探热针扣儿，三个女人密密针。 Hello， 又欢迎大家收睇我哋逢星期三晚十一点半嘅《三个女人密密针》。 做咩今晚咁斯文嘅？系咪想钓金龟婿啊？ 系喉咙痛，咁咪要。唉，真系喉咙痛咪讲嘢咁嘅声咯。好，咁咧，我哋以前一直以嚟咧就讲咗好多一啲唔同嘅恋爱观啦、恋爱嘅习惯啦，唔知点样拍拖都讲晒，即系谂到冇嘢好讲噶啦，谂住咁啊谂到一啲咧就另类少少嘅，就可以话系。都難，但係冇話做唔到。即係例如我哋有陣時城中娛樂圈又好，有啲名人都係㗎。例如我哋嘅徐子淇係咪啊？咁人哋都嗌佢千億新抱啦。咁我相信佢而家係一個好媽，唔係即係我冇應該咁講，一直以嚟佢都係好好嘅女人。咁佢而家又係一個好好嘅媽咪，好有母愛啦。咁其實佢係普通嘅女仔啦。 嗯。 但係就可以嫁到一個。有名位乜都掂嘅老公，咁所以我觉得，但系佢哋又唔系一啲坏嘅夫妻，即系唔系一啲出嚟烂蒲烂滚嘅夫妻，咁我觉得其实系都一定有啲女仔系好女仔，但系佢又想入豪门嘅。 我记得咧早一两日好似睇到《三国日报》咧，有个暗地升就嫁咗个。导演嗰个咧，嗰个脱星， 直接讲啦， 张暖雅，张雅玲， 咁呢啲都唔算。 佢咧喺佢，即系我记得睇嗰个段新闻就话，佢喺嗰个 blog 嗰度写定微博咧就话，其实好多女仔都想识即系嫁入豪门啊嗰啲咁，咁其实话边个唔想啦？咁即系类似讲咗呢啲咁嘅嘢嘅，咁即系有少少有感而发咁样讲，即系话即系我谂佢都结咗婚啦，但系可能其实佢意思，我都曾经想试过嫁，咁但系可能又做唔即系得唔到某啲人嘅要求，咁而就即系嫁唔成咁样啦，即系好似 好即系好退而求其次先揾到而家呢个老公咁样， 咁可能系啦， 兜个圈踩自己老公唔系啩？ 咁但系唔知道，即系我意思，其实都有好多人咧系好想嫁入豪门嘅，咁远嘅就可能好似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即系可能 Coir 就细嗰啲，譬如刘嘉玲呢啲啦，咁其实佢系。同個許俊亨拍拖噶嘛，咁但係最尾就係因為許俊亨嘅爹哋媽咪就反對，係啦，咁始終可能劉嘉玲由內地嚟啊，咁啊做娛樂圈啊，可能複雜，咁拍咗都唔可以結婚嘅，咁最後許俊亨就同何超瓊結婚啦，咁樣。即有呢啲咁嘅情況，咁而家就同你間啦。咁但係即我意思，其實好多人都係想嫁有錢佬嘅。Even 咧，另外我又睇到好似係《三國日報》，sorry， 真係成日睇《三國日報》事，即係雖然因為唔中意《三國日報》，但係真係好鬼死都八卦新聞。另外講咧，有一個嗰、那個 Orlando Bloom 嗰個嘅前妻咧，佢話係咩世界唔知道第二嘅名模，即係由最揾到錢嘅名模。都同嗰、那個即係 Orlando Bloom 分手之後咧，係即刻係識咗一個美國嘅唔係澳洲嘅好有錢嗰啲賭王嗰啲嚟噶嘛？你有睇過？ 冇 睇過。即係我想講係，就算嗱你諗下明星男朋友，你都覺得應該有錢啦，係咪先？唔夠嘅，要仲揾啲再有錢嘅啲富豪嘅， 梗係要富二代啦，或者富豪嘅。繁殖出嚟嘅嗰啲小朋友咯，留住噶， 系啦嗱，好似另外又讲啦，阿汪咩史上最强嘅甄子丹咧，佢嗰个姨仔咧，汪圆圆嗰啲咧，呢排都系 啱啱嫁咗啦， 成亿啊嘛，嗰个咩婚礼， 系啦，咁我哋继续， 即系我想讲 咧，就不停就讲娱乐圈噶啦，咁其实 唔系，即系我想讲咧，即系话就系好多人咧都系有呢个谋住呢个，即系有 向住呢条路走啦，谂住 咁但系咧，我今集咧系想讲就系话有一啲女仔，咁佢唔系真系话为钱，但可能佢可能为咗铺将来嘅家庭啊，然后自己嘅下一代都可以喺依一个咁嘅环境生活落去，咁就唔会有啲咩隔代贫穷啊。总之就一直繁华盛世落去啦。咁嗰啲女人咧，其实有嘅。咁但系如果你真系想识到一个高大啦、又靓仔啦、又有钱嘅 所謂富二代又好，唔好話富豪啦，我即係正常啲啦，你唔好嫁啲，即係你自己廿零三十歲，唔好嫁埋嗰啲四五六十歲嗰啲啦，即係正常啲嘅，真係可能大家兩情相悦咁樣啦。咁其實應該係要具備啲，唔好話有啲咩條件，即係你個性格喺性格方面應該點樣咯，就係話，因為有啲人會覺得錢可能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但可能其實他們即我們外人會這樣看，說你嫁了他就是為錢，其實未必在他心目中是這樣想的，因為可能錢都買，喂，每天叫你對著個核突佬，你自己都接受不到，一定要是有些即一定要喜歡或者真愛才做得出這件事的，如果不是你被人困住一個 豪宅裡面，但是完全家上面即入到去其實沒有愛的，其實你都會想走咯。不過有些人他自己那個心理上面抵受到這個這樣的問題就可以了，但是怎樣可以認識到一些這樣的人，就每個人方法不同，但是你的性格起碼都要有幾個條件，不可以太過即是那些大脾氣啊臭四啊那些就一定不用旨意的了。 當然啦，你現在要屈服的啦，人家那麼多錢，你一定要是即令到自己是很凸凸陷，令到人家喜歡的，那有些什麼是會令到有錢人喜歡的？ 調回來說，就是說有八樣東西是令到有錢人不喜歡的，應該不是這樣說，總之你就是遇不到這些咯，如果你的性格是這樣的，即第一呢，就是如果你的性格是恃寵生嬌的話，那就已經不可能的了。恃寵生嬌，即你有個有錢的男朋友就表現出不可一世，跟住無論是對自己男朋友表現出不可一世，定還是在朋友面前 show off 自己有個有錢男朋友都好啦。咁其實你有呢啲咁嘅性格咧，根本上就是成件事就玩完噶啦。 咦？但我又覺得咧，有啲人好有錢嗰啲男朋友咧，又好中意買翻啲即名牌咧送俾女朋友咧演嘢嘅喎。咁作為嗰啲女朋友，咁其實講真，咁你男朋友送啲貴嘅袋俾你，咁你都即係想攞出嚟噶啦，你都開心噶。咁點樣可以唔恃寵生嬌咧？即係一定會即刻飄飄然。譬如我買咗啲，即係有陣時嗱，好簡單，戒指、鑽石戒指咁啫。咁有啲女仔咁收到鑽石戒指，佢一定都戴出嚟。係 啊， 係啊。咁其他女仔就一定羨慕噶啦。其實一定有呢啲情況噶喎。點樣可以做得 humble 啲或者點樣？ 我覺得咧，如果係即係有錢一個有錢男、有錢人啦、有錢仔啦，咁佢睇佢想揾啲乜嘅啫。如果佢真係想揾老婆嘅話，或者揾一個真心嘅話，唔係淨係玩嘅話咧，咁佢點會不停送嘢俾佢咧？如果嗰個女仔謀住呢個男仔，喂，淨係識得叫佢送嘢啊，或者我唔好話叫嘅，我送嘢俾你，喂，你肯收我啲禮物嘅喎，咁嗰個男仔有錢仔啊，都識得諗呢個咁嘅女仔，根本上就係貪慕虛榮啦。咁我就話，如果你正常一個女仔，如果真係識咗有錢男朋友，唔係話人哋即係唔可以做咁 cheap， 人哋送乜俾你，你又收噶咯，你可以拒絕，或者你可以，或者我覺得唔需要拒絕嘅、 啊。拒絕呢啲嘢， 但我覺得個男人都唔會送咯，又或者個男人都會 如果真係中意嘅話咧， 測試你咯，我覺得係咁。 即係譬如好簡單，譬如我見到有啲同事咧，佢都戴嗰啲唔知幾卡鑽石，好大隻嗰啲咧，咁即係但係人哋當然去到好甜蜜嘅地步啦。咁其實佢戴嘅時候，即係我覺得係都係一個點講啊，重視嘅象徵咯。我覺得係咁。即你收咗佢貴重嘅物品，都係一個表示到你中意佢嘅。但係當然即係唔好太過得寸進尺，即係要求太多嘅物質啦。咁我諗都會嚇親人 咯。同埋如果你真係想，我講緊嘅可能有錢係普通有錢啦，唔好講到咁遙遠啦。我相信好難嘅，即係可能如果係香港嘅話，可能佢屋企人係有醫生啊或者律師啊，咁我都覺得呢啲家庭係叫有錢嘅，即係當呢一種啦。我哋今集想帶出，如果唔係就變咗好唔生活化，人人即係大家女聽眾聽都好似遇唔到。即係話有一日你真係遇到一個男仔，係屋企有啲家底，少少家底啦嚇，少少啦，唔好話要富豪啦，咁真係唔可以。人哋话送乜俾你，你都要去收，或者你表现到你好贪咯。 但系咧嗱，我唔知啦嗱，外国咧就有得买完啲礼物之后咧，可以如果未拆啲牌咧，其实都可以 refund 啊嗰啲咁。咁但系香港咧，应该行唔到呢套，即系 好似冇嘅。 系啊，所以即系如果你话真系物质嗰啲咧收咧，可能真系焗住收啦。咁但系如果系 要回礼咯，我觉得最紧要系回礼， 咁好， 咁就好啲。 即係譬如好似嗰陣時，你會唔會叫啲男朋友買啲貴嘢俾你？ 唔會。 但係唔係啊？嗱，溝兒佢識做啊。譬如佢之前男朋友送咗個 iPhone 俾佢咧，溝兒係送翻啲 iPhone， 佢係送 iPhone 套俾我。 唔係啩？ 佢幾時送咗部 iPhone？ 我係送咗隻錶俾佢。 啊，你送 部 iPhone 我自己買嘅，所以 唔係。但係佢送咩俾你話？ 佢送咗個 Chanel 嘅 iPhone 嗰個軟綿綿嘅一個套落去嘅， 即係 I mean 都係啲貴嘅嘢，即係 Chanel 嘅 iPhone 套。咁但係 Coir 都好識做嘅，佢真係會送翻隻錶。即是不是代表真的收了人家就算了。 我之前都是這樣的， 有個男朋友，我那時讀書有個男朋友送了一個銀包給我，都是貴銀包，因為當時我沒有東西回回給他，我要 回了一個人， 然後之後呢，我就我跟家人說，我就說我不收他份禮物住，我說到某一個日子另找一個隨便找一個節日出來，說那天我們先交換份禮物，不要當這份是生日禮物這樣，我才在期間不停上 part time 也好怎樣，然後買一份禮物給他，然後我才肯跟他即收他份禮物，我記得 即等他知道你不是為了他的禮物而跟他交往， 回禮也是對的， 回禮是啱嘅依樣嘢， 都幾好啊！回禮呢樣， 咁同埋第二樣 可以回啲平少少咁都有賺，又唔會太 黐，但又唔可以狼啦呢啲嘛， 都要計下嘢， 可以咁嘅， 係咯，平過佢俾你嗰份喎，少少好嘅咯喎。第二樣嘢咧就係感情跳躍得太快，咁其實點解？因為你好多人心目中祈求咧，希望自己可以揾到個有錢男朋友啊、老公啊，咁但係其實對方根本咧就冇呢個思想準備嘅，即可能你以為。你想跟他建立这个婚姻，可能人家就跟你想着拍下拖而已，你不可以突然之间不停在要求，喂你几时娶我、啊、 当然了，你见到一个人的standard 这么好， 简直 是你梦幻理想的王子。 是啊，那就要抹到实一实，那就搞到人家唞不到气，那就更加物极必反。 其实真的 很容易错这件事，那怎么算、啊、可以 我都试过一个男朋友呢，就家人是警司来的，即是住那些呢港岛区那些，即是什么癫山啊那些警察宿舍是警察宿舍，但起码是半山的警察宿舍啦。咁之後咧，咁同佢拍拖都係嘅，即係唔可以不停喺度揾佢出街嘅。點解啊？因為我會諗翻咯，佢哋屋企人會覺得，哇！你日日都捉住我個仔去街， 知書識禮啲嘅要， 因為佢屋企人係咁嘅。咁嘅背景啦，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唔可以不停喺度，你唔需要佢屋企人唔緊要，你唔好搞咗佢個仔啊！每日日都話個個禮拜拉佢出街。 但係咧，你唔發覺同呢啲即係咁嘅背景嘅人拍拖咧，你好有壓力嘅咩？ 即係你要做得好啲，好 well behaved 咁樣嘅要。 嗰種壓力咧，就唔係同佢，唔係對於佢個仔比上嚟有壓力嘅，即係感覺上佢屋企人咧，一定係會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即是是非分得很清，因为他们做得这些纪律部队那些都是有这些思维的嘛。即是如果我自己一定可以禁止，即是不可以无啦啦说纹身啊，一阵又染金毛啊，即是残肢金毛，又或者穿耳啊穿耳环那些，那他家人就会觉得我有问题。 是啊，即是我很落后，因为我又咁啱我之前拍拖那些人的阿妈呢，一人唔係死咗，一係就唔係香港，即係嗰啲咁樣啦。咁但係好耐好耐之前讀書嗰陣時，有個男朋友咧，佢爹媽咪咧又係即係內地落嚟嗰啲，但係都係好温文嗰啲，好斯文嗰啲，變咗咧我嗰啲人係 bling bling 講嘢，即係你跟住又要自己又要調節翻咧，又唔好話太過學阿溝兒話齋，又唔可以太過親密，即係好似哇你好似想擒咗我個仔啊，即係嗰啲咧，你知有陣時啲阿爸阿媽保護個仔，要睇清楚個新抱或者未來新抱究竟係點嘅樣咧，先真係即係可能要俾啲意見個仔，喂呢、這個即係識唔識得過啊，係啦嗰啲咁噶嘛， 掂喎。 咁所以咧係、女仔即係可能開頭未見到即係對方家長嘅時候咧，或者開始見嘅時候，即係要最紧要注意翻自己嗰个仪表，即系个行为咧，唔好过分。哎呀 ，Honey， 即系嗰啲咧，有啲可能啲家长见到，哇，呢、這个人咁 系啦， 都做唔到新抱，仲喺度好似 B B 咁样。 所以我就系话嗱，即系普通一个家庭啊，当大家都衰埋一堆嗰啲家庭，阿爸妈点会 系啊？嗰啲爸妈都衰埋。 我哋今集咪就话咯，如果你身边嗰个男朋友，我改啊，唔话高富帅啦，即系起码。有翻少少屋企人啊，屋企人嗰方面去睇嗰個家庭，係啦，家庭咁樣。咁你知道佢阿爸阿媽可能職業，哇，都其實叫幾高嘅，揾錢都幾多嘅喎，住屋嘅屋企都叫做好 stable 嘅咯個生活。咁嘅話，你一定要。跟呢些人拍拖，你自己很多方面都要去做到嘅。 好似我細佬咁，即係我爹哋媽咪，即係我細佬之前嗰個女朋友啦，咁係做不雪糕咁樣啦，咁即係 我哋第一下就 即一听到就。 我哋第一下 你听到咁，你屋企人都会咁声，你知你 我就我不嬲只眼就生喺呢度啦，咁就 系 系啦。咁但系我想讲真系，即系但系好彩呢个女仔原来真实咧系好斯文嘅，好乖咁，同埋即系唔会话好似因为我细佬都好细个啊嘛，即系十几廿岁，又唔会话黐实晒啊揽住嗰啲，即系最紧要你自己个行为上咧表现到自己系得体嘅话咧，其实啲家长或者屋企其即系个男仔屋企人咧都会中意你嘅，即系最紧要你表现出呢样嘢，你之后你爆房点都好，另外一回事，但系你见人咧真系要。keep 翻到， 但我想问下咧，你嗰个细佬啦，佢个女朋友系嘛？咁不雪糕，咁你哋会唔会觉得佢哇？咁咪真系冇读过书？ 系啊，咁就好想拆散佢咯，好想拆散。 即系你哋一定要系读过书嘅， 系 你，因为我知道你细佬留学噶嘛， 系啊系啊。 咁即系满口英文，但可能嗰个女仔不雪糕唔识英文，最多食 hello thank you。 咁其实我哋好想 see you next time， 比较近嘅啫。 咁所以其实我哋好想拆散。咁即系总之就 而家都系， 咪散咗啦。 我已经散了。 你哋所以就好开心啦。 哦，咁冇嘢好讲啦，咁。 好，咁第三咧就系唔好刻意打扮，因为其实唔系话所有男人啦，又或者嗰啲中产或者叫咩再上一啲嗰啲家庭啊，唔系话真系要一个女明星嘅新抱或者女明星嘅仔仔男女朋友噶。咁所以你成日咧剪到花枝招展啦，然后咧又暴露啦，跟住又短裙啦，即系唔好学。我哋都系中意着啲咩 one piece 短裙，即系唔好啊，着下牛仔裤啊，着埋西裤啊，着埋件 suit 咁啊最好咯。 系啊，即系我有啲朋 友打扮， 我有啲朋友即系话，哇，点解你文文咁耐搵唔到男朋友，即系嗰啲喺度讲咧，跟住叫我咧要打扮啊，不如你留翻长头发啊， 系噶，男仔 染翻正式啊，讲嘢斯文啲，着翻啲裙啊，咁即系呢啲咧系一啲好 standard 咧，一啲你会觉得是很简单很朴实 的形态来的。但我 sorry， 我真的做不到，我情愿单身我都做不到这些。但是我想说是真的需要这样的。如果你是想得到人的即喜欢或者去留意，反而是不用那么夸张。即我觉得男仔喜欢一些正正常常长头发。 即你不要说你只出到 女仔长头发。 出到铜锣湾啊 流浪角。 他们都喜欢即是黐埋晒眼睫毛呢，上面一执下面一执这样的嘛。 哪里下面啊， 我喜欢扎头发。跟住之后呢 长头发啊。 是啊。 啱啊，找了Q爷啊。 搵Q爷做什么啊， 带你去那笪神秘的地方。 带你去窥探黑 道。神秘。 做埋台长啲节目啊，神秘之嘢， 哎呀，神秘之嘢咪 系黑洞的奥秘， 九龙塘之神秘之嘢咁啊， 继续。第四咧就系、是、如果你个性格啊，或者你本身嗰个人嗰个个性系嗰啲讲嘢滔滔不绝嘅话咧，咁你就真系要收下啦，即好似我呢啲咁， 即系我哋三个都唔得， 系我哋讲嘢滔滔不停讲嘢嘅话就唔得嘅，因为 讲嘢又大声， 其实。同埋我哋有少少嗰啲叫咩命令性嘅人嚟， 系噶系， 即系有阵时成好似有阵时要男朋友，喂你真系冲凉啦，而家几点啊？ 系啊， 可能自己未 沖，即系我人真系好直接噶，讲嘢真系好鬼衰。 咁其实如果你真系佢哋喺佢啲家庭，即系喺依一种家庭啊，有翻少少钱嘅依啲家庭嗰度，想同佢哋接触咧，咁就真系唔好不停去。叫咩啊？不停喺度推 控制嗰啲，因為我記得我哋溝兒，我哋上幾集都有一個就係講，譬如有陣時啲女仔好中意命令或者控制人哋嗰個做嘢嘅行為或者個思想咧，去令到即係佢其實即個女仔自己覺得係啱嘅，佢就想個男仔都係咁樣做嘅。即係譬如頭先講，可能又逼佢啊，你要沖涼喎，你快瞓喎，你聽朝要早翻工開會喎。即係呢啲你係控制埋人哋咧，咁我覺得係尤其係呢一啲即係有錢嘅男仔更加喂。 点解屋企人会睇在眼内噶？会觉得哇，咁结咗婚之后你咪点啊？唔使理我哋两个啦，你抢晒我个仔得噶啦，咁样即系啲屋企人会咁样谂咯。 同埋我谂个男仔如果都即系自己比较都有啲钱嘅话，佢更加会觉得即系有嗰个虚荣心嗰啲咧。我觉得做呢类型嘅女朋友咧，更加系要就翻住个男朋友。 又或者佢屋企人本身都系叫做受过教育，又或者系有修养有教养咧，咁佢哋个仔都唔会差得去边噶。咁佢个仔嗰个思维都系是非黑白分得。好清噶喎，所以你自己做啲嘢咧，个男朋友都会觉得喂，系咪咁样太过 over 啊，或者点样佢系会识分咯？ 即系唔好 over control 人哋做紧啲咩咯？ 平时你话嗰啲 MK 妹 MK 仔，我理得你点样玩跳楼啊、割脉啊、自杀啊，跟住跳海乜都好啦。咁但系呢啲 如果你真係同依啲家庭嘅仔仔去拍拖咧，咁啊真係千祈唔好咁樣做。 嗯， 如果唔係嘅話，你就慘噶啦，即係俾人飛啊！第六咧，唔係第五咧，就係話幫佢洗錢，咁一定唔好啦。呢啲係咪先？ 真係唔得啦。 你除非佢，如果佢話咧，如果男仔話，即係好似俾啲錢你洗啊，或者買嘢俾你啦。 講真，我相信如果你話而家轉翻係普通少少嘅家庭，咁人哋個阿媽都識得教佢點樣拍拖啦。咁佢阿媽佢屋企人都會咁樣，唔會令到佢不停有勁多錢都會係咁喺度花喺人哋身上噶。即係起碼佢個思維都正確少少啦，唔係起碼唔係二世祖喎。 但如果佢，我唔知啊，因為有陣時候其實男仔揾到錢咧，佢都好想花喺一啲，即係如果真係中意個女仔咧， 送嘢俾你，總之就回禮咯。 嗯， 即係你都要回禮咯，同埋 我諗，如果真係話花錢嘅話，唔緊要，一齊食啊，一齊玩啊嗰啲， 佢送完嘢俾你，咁之後可能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譬如食嘢嗰啲咧， 食嘢去玩啊，咁樣 咁就可以咯。你話真係收人哋一份好貴重嘅禮物，嗰啲 就一齊用嘅，我覺得好啲咯。 個人個心態好似我用咗你，但係你都有份用過，咁我都唔係攞你啲錢啫咁樣。 咁之後咧就係千祈唔好成日同佢講話嚟我屋企，嚟我屋企，因為呢樣嘢好簡單啦，咁咪會覺得哇，我屋企 男仔酒店你好隨便㗎， 係啊係啊係啊， 唔好咁做喎， 係咩？ 係啊，即係千祈唔好同佢講話嚟我屋企啊。 咁點啊？我哋九龍塘咯， 唔係咁即係大家去多啲觀光嘅地方啦，或者去下 cafe 坐又好，點都好啦。 即係佢反而寧願你去開房都好過你帶佢翻自己屋企咯， 除非你自己一個住， 係啦係啦， 但係飲咖啡嗰啲又好似好搞笑， 佢哋唔想識，即係唔想見到個女仔嘅爹哋媽咪， 唔係即係話佢會覺得哇， 佢會覺得你 我同你唔係話好熟嘅啫喎，屋企呢個地方咁私隱， 即 係咁你就話請我上屋企，咁你本身 唔公平，可能男仔又叫你去佢屋企，但佢又唔會想去你屋企。 佢喺佢個角度唔係咁諗噶，佢會覺得我你叫得我上嚟屋企，你都可以叫其他男人上嚟我屋企噶。 唉，算啦，如果佢有錢嘅話，我就佢。 因為我男朋友有問過呢個問題，之後我老實咁答佢之後，就又鬧交咯。 即係你話你想佢嚟你屋企， 唔係因為我咪之前同佢散過噶嘛。咁我再同翻佢一齊嘅時候，嗰段空窗期咧，佢又問我：你嗰段時間有冇叫個男仔上過我屋企？即係我嘅有冇揾其他男仔叫佢上過我家？ 就算有都答冇啦，傻嘅。佢問埋啲。 咁我就答佢，我就答佢有。 嚇！真係有啊！ 嚟㗎，你嗰啲 friend 嚟嘅啫。 我誤會咗啊！我誤會咗，原來佢係問個空窗期啊！我就以為佢係問之前啊。咁我就話唔係，我啲 ex 家要上過我屋企啦。咁佢就以為我叫我啲 ex 上去我屋企啊，個空窗期嗰陣。我冇啊，一個都冇啊，頂你！即係佢話：哇，你咁隨便嘅、啊、你個人，原來咁樣喎。 咁我係嘅，其實女仔請男仔上嚟屋企真係算係隨便。 所以 我哋睇得戲多咧，成日都係咁噶。送到嗱，你送到我翻屋企啦，跟住我就話：誒點啊？上唔上飲杯咖啡啊？ 好啊，我入嚟咁啊， 咖啡就系其次， 扮嘢喺度， 咖啡系其次， 当然啦， 嚟啦，第七点 之后咧，咁就系过快，sorry。好過係啦，過快咁樣進入實質嘅階段，實質有關係嘅階段，咁真係唔好太快去同呢啲， 係啊，唔好咁快蝕底俾男人啊！ 即係都係嗰句啦，啲 M K 妹、M K 仔啊，或者嗰啲街童啊嗰啲就冇乜所謂嘅。 我都認同呢樣嘢。如果一個真係真愛嗰啲咧，你唔好咁快同佢搞。 咪加上佢自己本身都話佢屋企人個問題，令到佢應該是非黑白分得好清楚，好有嗰啲人生觀啊、價值觀噶。你咁樣嘅話，或者就算唔係啦，係人都會覺得你呢 咁。即係如果呢個有錢佬，佢就唔稀罕你呢啲女仔，我咁容易就得到。 咪係啦，咁所以真係叫做。 但如果你話有啲咧，真係就咁搞嘢嗰啲，咪算咯，嗬，冇所謂。 咁搞嘢就冇 就冇所謂，幾時搞都得。 咪係咯， 係啊，咁嗰啲冇所謂啊。 係咯。 最後就係叫做咩啊？都係嗰句啦。剛才你說什麼過分取悅，即是不停在這裡哎呀，即是不停在這裡想什麼都要做到，好像做戲一樣想他的，完全可能人家說即是給那個男朋友學一學你呢，你都覺得好啦去做啦，即是過分服從啊，然後過分取悅對方啊， 為了嫁入豪門不惜奶鞋底， 是啦，那就真的 不行，那就真的不好， 為什麼呢？佢男仔唔會冧噶，我唔知啊，點解我 咁佢咪覺得你係咪有精神有問題啊？你 cheap 得滯係咪會 cheap 得滯？冇個性 啊！你咪人格分裂啊！我叫你去攋鞋帶，你都肯買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只要你俾錢我， 咁就唔好咯。即係其實 我哋今次又想讲，即系有啲我哋成日啲男听众，我知道男听众听得我哋嘅节目多啊，但我依排咧我都知道有啲女听众咧都有听，我啲朋友一大班人咧都去听。嗯，咁所以我又想而家 我都有啲 friend 咧，旧时啲 friend 咧带埋叫妈妈一齐听，我多谢佢哋先，多谢阿 Jo 姨妈同埋阿 Chris。 你知唔知啊？连我小学阿 Sir 都有听， 我姨丈都成集集听啊！ 我同事阿 Sir 都有听， 我同事 William 都有听，多谢多谢， 多谢阿 Sir， 阿姨丈你都有听，多谢多谢， 真系大王啊！ 喂，爆佢个名，阿 Sir 咩名？爆！多谢， 我 Sir 叫 Edwin 啊 ，Edwin 多谢你。 啊！救命！ 喂，小学阿 Sir 咪好老咯。 唔是好老嘅咋，四廿零五廿岁嘅咋，我谂 真系好搞笑嘅，真系 噶，我几岁啫， 好笑啊，真系。你咧，你有咩 friend 听紧啊？我想多谢一下，多谢一下。 我系一啲 Facebook 嘅小学同学咯， 多谢小学同学， 系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我哋都唔知道做第36集啦，系咯，咁今集就系咁。总之咧，如果你即系大家女仔都系啦，咁如果你真系知道对方屋企人话好正经人家嚟嘅，唔系话。即就算个男仔都唔系话好容易带个女仔上屋企嗰啲啦，咁你就真系要部署下啦，你自己要调节下你自己啲行为咁样。 好似沟儿而家都调节紧啦，都唔好太过狂嘢。 系啦，咁就要 唔好咁抢啊。 系啦，要收心养性。 系噶，真系噶，要做呢啲嘢好惨啊！觉得我本身咁抢嘅人，你要我成日，唉、哎，真系。 所以你見你今集阿溝兒一開頭講嘢都細聲咗好多，就係、是、因為而家慣咗，慣咗咁樣細聲講嘢嘛，要斯文。嗱，近呢講講下咧又癲咗啦， 又要講少啲粗口 啊。係啊， 四字成語就一定要記，但係四字粗口 講啊講就講粗口 就唔可以再講粗口噶啦。好啦，我哋今集到呢度，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Bye bye